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074集，魔焰城上。展昭立刻意识到后果很严重，果然五爷当下就不干了。白玉堂刚刚震飞了几个黑衣人落到展昭身边准备帮他忙，却见从黑衣人的衣袖里滚出了一只胖蜘蛛。白玉堂和展昭何等聪明，刚才就觉得这傀儡式的傀儡术很奇怪，要控制傀儡好歹得有操控的手段和傀儡，像这样一控多实在难度太高了。可现在看到虫子就明白了，那些蜘蛛一定是精心养的，跟公孙的蛊虫一样会听声音。这个黑衣人的傀儡术载体就是声音，通过控制声音来控制假人里边的蜘蛛。每个假人里边几只蜘蛛撑起衣服形成人形，根据十枚指环发出的不同声音而行动，难怪所有假人的动作都是一致的。那蜘蛛落地的同时，就听到黑衣人手上的指环又发出了当当几声，四周围涌来了数百的黑衣人，一抬手，银白色的细丝对着展昭和白玉堂射了过来。只是细丝刚刚从袖筒里飞出，就听到噌一声响，寒光一闪，瞬间夜风都好似是冻住了。展昭冻得一哆嗦，窜起老高。就见白玉堂银刀抽出之后，从地面划过，一刀带起了白色的一层冰霜，石滩附近的湖面瞬间凝结，冰晶迅速形成，相互挤压，擦啦擦啦的声音不绝于耳，场面煞是壮观。展昭跳得老高，妖妖飞了过来，落到妖妖背上，展昭直拍身上的冰渣。 玉堂失去理智了， 你也是，有虫子就帮他挡挡嘛。你说他图个什么？放着养尊处优的大少爷不做，陪你疯，满世界抓虫子。 殷侯伸手拍了一下展昭的脑瓜，展昭搔了搔头，觉得有道理，往下一蹦。 我去换他上来。 展昭从妖妖背上下来，落到石滩就划了一个趔趄，也幸亏展护卫平衡能力出众，摆出了一个诡异的姿势之后，好歹是站稳了，没摔个四脚朝天。再看地面，白玉堂将石滩附近都冻住了，因为这附近有水，因此冻起来也方便，冻得那叫个结实啊。展昭站稳后一抬脚，打着滑就过去了，滑得还蛮开心，半道不忘转个圈，天尊在上边看得直乐。 嘿嘿，你这外孙的性格像谁？ 金猴也无奈，小时候的教育方法绝对有问题，魔宫那群老头老太教他功夫的时候都骗他说是做游戏，久而久之展昭跟谁打架都跟逗闷子似的。展昭呲溜一下滑到了白玉堂身边，一转身刹住，单手拒绝一点冰面，问面无表情的白玉堂， 不说了虫子归我吗？你怎么抢我的活干？ 白玉堂一愣神，反应过来了，刚才激动过头忘了。展昭再看了看四周围，就见好多黑衣人都冻上了。虫子毕竟是虫子，力量有限，衣服冻住之后变重变硬，全部砸了下来，虫子们被压在衣服里，落到地上之后就被冻住了。地面上冰层里有被冻僵的蜘蛛尸体。展昭看了一眼对面，就见在河滩旁边站着那个黑衣人，他手已经放下了，那两个黄金傀儡人挂在他的手里，身后还剩下几个蜘蛛人，但是也没有贸贸然攻过来。展昭微一挑眉，白玉堂的寒冰内力破了对方的蜘蛛人阵法。也对，虫子嘛，大多是怕冷的。 你就是傀儡洞主。 展昭话刚说完，没等那黑衣人回答，就听到身后远远的地方传来了一个声音。 他的确是傀儡，只可惜不是洞主。 展昭和白玉堂循声望去，在远处一座高坡的山崖上站着五个人。此时 月光被云层遮挡，距离也远，看不清五人的样貌，只有外形轮廓。这五人高矮胖瘦各有不同，有个好像还背着一口棺材一样的巨大箱子，不过即便站得很远，还是气势不弱。天尊和阴侯在上边看着，都忍不住挑起了眉头。 功夫不错嘛。 我对他们身后的船更感兴趣。 此时展昭和白玉堂看不到，但是阴侯和天尊所在的位置很高，因此能看到在傀儡洞府后方的湖面上停着一艘巨大的黑船。 那是艘铁船吧？ 铁不铁船我是不懂，不过那面旗子我可是认得。 顺着天尊和阴侯的视线望过去，就见那艘样子怪异的黑色铁船上方挂着一面旗子。这是一面黑旗，三角形，旗子上有一个蓝色的火焰图案，十分的简单，但是又令人印象深刻。 是魔焰城的人。魔焰城不是100年前被烧成灰烬了吗？是不是我错过了什么？ 这100年我们看来错过了不少东西。 天尊伸手一指那艘船上架起的一个样式怪异的铁架子，两人对视了一眼，一拍夭夭的脑袋。展昭和白玉堂正在看那五个人影，就听到有什么声音破空而来，扬起脸，天上出现了一个光点。两人正看，就听到一阵熟悉的鸣叫声，一回头，只见夭夭不知何时抄着水面掠过。天尊抬手一扫，展昭和白玉堂就被一股强劲的内劲带起，到了夭夭的背上。夭夭展开翅膀飞向高空，几乎是同时，砰一声巨响，一个蓝色的火球砸到了他们刚才所在的河滩。火球在岩石上被砸碎之后，火光四射，无数小火球飞溅了出来，落到水面上，紧随而来的是轰一声。展昭和白玉堂低头再看，只见傀儡洞府四周围燃起了蓝色的烈焰，整个湖面都在燃烧，应该是刚才那些孔明灯落下时洒在湖面上的燃料造成的。骷髅形状的岛屿上植被也被点燃了，火越烧越旺，很快原本漆黑的骷髅变成了熊熊燃烧的骷髅。展昭和白玉堂皱眉看天尊和阴侯，阴侯对着远处一指，就见一艘黑船正在驶离，已经引入了湖面的雾气之中，轮廓不太清晰，不过船头有一面旗子，旗上的火焰图案十分的明显。 是什么人？ 不是普通人。 白玉堂看着熊熊燃烧的岛屿， 为什么火是蓝色的？ 这种火叫魔焰，是魔焰城的象征。 天尊一拍夭夭的脑袋，示意飞回去，夭夭调转方向回苏州府。展昭有些不甘心，阴侯轻轻摇了摇头， 情况不明，追上去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魔焰城，我好像在西域游历的时候听过关于他的传说。 你听的是什么样版本的传说？ 相传魔焰城建造在魔焰海上，就是一座火山口。魔焰海是由岩浆形成的，魔焰山常年烈火燃烧，城中相当的炎热，整座城池就建造在岩浆的中心，出入全靠铁船横渡岩浆。 什么铁船？在岩浆里面行驶都不融化吗？ 只是个传说而已，一个很博学的老头告诉我的。 那老头多老？ 有个70-80岁了吧。 那他也是道听途说而已，并没有亲眼见过魔焰城。 阴侯摇了摇头，说话间他们已经飞临了苏州府的岸边。展昭微微皱眉，指着岸上的船坞， 看来着火的还不只是傀儡洞府。 放眼望去，只见码头的一处船坞正在燃烧，而苏州府街上也是锣鼓声喧哗，因为好几个地方都着火了，同样是蓝色的火焰。夭夭在码头降落，众人下来之后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只见码头上欧阳少征他们都在，正在指挥人灭火。赵普站在不远处，他身边公孙正蹲着，眼前躺着一具尸体。展昭等人走过去看。 回来了。 赵普跟众人打招呼，见展昭等平安回来，倒是也松了口气。 刚才武庄那边的老人家都吵着要去岛上找你们。影卫们和小四子说，要是人去了多了，你们反而回不来。 公孙扬起脸看着众人，展昭和白玉堂都一愣，随后一想，可不是吗？刚才那艘黑船使用的武器几乎是瞬间就将那洞府烧成了灰烬，如果多些人上岛，指不定逃生不及，多少会有些伤亡。 小四子还是灵啊。 天尊和殷侯都点头，白玉堂看了看地上的尸体，皱眉问赵普， 是什么人 啊？洛家寨里的奸细。 公孙将他们发现灯芯里有人下毒，然后等到奸细偷了油灯就一路跟踪到这里的事情大致跟展昭和白玉堂说了一下。 怎么会死的？ 毒发身亡，不只是他死了。 公孙说着伸手一指前边，就见远处邹良和林业火也在，脚边躺了好多具尸体。 怎么会这样？ 他们都集体往码头跑，我们几个一路跟来，谁知道他们到了这里就进了船坞，随后一个两个毒发身亡，然后就是莫名其妙的怪火烧了起来。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